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 5.8 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9点钟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15到20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是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5%。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预报，感谢大家的关注。下面为您安排的是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的，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六环的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小圣庙附近42公里处有交通事故，现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尖筏桥至小圣庙路段的交通运输压力比较集中，车行缓慢，请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大家上午好。 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京城帮帮团啊。今天的直播呢是由我季彤和 李雷 我们两个共同为您主持啊，还是我们两个在这儿合作。上周的周末就是我们一起为大家服务。 没错， 经过了这么多天呢啊，除了这个咱们周六周日那个征婚的服务以外呢，朋友们也都发来了很多的信息啊，我们把大家求助啊，还有一些反馈啊，还有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呢给它集中起来。今天呢我们的信息量会更大一些。 没错。 那今天的天气也是很不错的。 没错，这两天天气都是不错的哈。那据说啊，在这周当中最高气温可能会上升到28摄氏度左右。但是呢我之前也看了一下临近一周的天气预报哈。到了这周的6日会有一次降温的过程啊，可能还会有雨出现啊，因为这个的确在春天的时候啊，气温比较多变， 对，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哈，随时的增减着装啊，以免着凉感冒。 咱们那个就是夹一点厚一点的衣服，先别着急往这个柜子里边收。那这个准备随时准备着再穿在身上。好，那接下来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了。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咱们看这位朋友哈，他写了挺长的一大段啊，我看了看他这个宗旨啊，就是他因为说自己在家里啊，就是没什么事儿啊，你看多幸福，没事儿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原来的这个爱好，他说想请帮友们啊给他出出主意，就说哪有那种就是可以免费参加活动的地方，我想就是老年人参加活动呗，应该是这样的啊。说想学一点呢对身心健康有益的东西。他也有点目标啊，他就想比如集体的唱唱歌是吧。学学怎么用手机啊，在这个 室内活动。 嗯， 哎，他想这个室内活动，那么他是住在南三环啊。如果啊这附近哪位团友知道有适合他的这种活动？ 嗯，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去您所居住的街道啊、居委会去问问，尤其是居委会哈。那现在啊，其实居委会组织我们的老年朋友不一定是每天吧，但至少每周都会有非常多的活动。 嗯， 可以跟人聊天呀、下棋呀、跳舞啊、唱歌啊，还有这种中老年的什么时装模特队啊，这个合唱团。啊，其实这个活动是挺丰富的。 哎，你看，你比如说我们那个社区哈、就在这个就是社区不都有那种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公共的那种这个、 对 房间呀、什么的， 对， 那里边它有专门有那种活动室啊、而且也不收费啊，可以去问一问。这位朋友呢也留了他的电话，如果有朋友知道其他的信息呢，也可以跟他分享。他的电话是15910247100。1591024710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呀，过期的药品怎么来处理和回收？ 过期的药品、 哎呦， 这过期的药首先不能吃了，我觉得。 那肯定是。 哎，处理回收，哎，有回收这个过期药品的地方吗？ 好像有。 那个我在街边上看有那小贩儿啊，哎，这个蹲在那儿，然后拿一纸片写收药，那个咱不能给他吧。 那对，因为它有可能重新包装之后，说不定要怎么处理一下， 对， 再有些什么其他的用途、啊，这个的确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这个大家有谁知道这个药品回收的它的一个正确的途径？哎，咱们呢分享到咱们平台上吧，啊，一会儿呢咱们可以跟大家说说。就首先，我觉得这药肯定自己不能吃，也不能乱扔。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说，那个药如果乱扔，它被那个。就是吸收到什么土壤里啊、那个东西特别有害，还污染环境，是药三分毒嘛。 对，还有朋友呢说呀，请帮友问一下，说廉租房可不可以落户？ 哎， 说呢现在啊，我的户口呢是在父母家啊，是北京户口，我想把户口呢迁到现在租住的廉租房，到底可不可以？ 哦， 啊，这个可能得咨询一下相关的房屋管理部门。 房屋管理部门、或者说您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派出所。 哎，对，派出所都可以啊。对，还有就是说，您现在所租住的廉租房的这个派出所， 对 啊，户籍民警啊，其实都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你是买了房、或者单位这个给你是分的，也是或者是买的房、这个已经是你的户主的这个什么这个业主的名字已经是你了，这个、好像迁户口这是没有问题的 哦、 但是租房。租来的房就不清楚了啊，这个大家谁清楚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好，另外这位朋友呢，他想问的是一个就是家里头啊养花的这么一个事儿。他说他养了好多那个多肉植物。说他养的那个多肉植物、出茬了。 哦， 我 茬儿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你养 我不养，我不养植物。 你不养植物，你只养宠物、动物。 对，你有了植物，估计也得被狗刨了， 被它给宰了，是吧？哎，这两者是不是冲突？这个我知道，反正有你要养猫的话，你就不能养鱼。啊，你要养狗就不能养花了，是不是？是这么个道理。 反正它会刨花盆儿， 是吧？反正它有这个习性啊。所以这位朋友呢，他养了这个多肉，我看那肯定还养的挺好的。你想都养出茬来了，应该养的时间也比较长。他想问说，如果出了这个茬能剪下来吗？ 哦， 剪下来那个东西是怎么处理呢？我是把它泡在水里让它出点根儿啊，还是我直接给它埋在土里它就能长出来根儿啊？这个就是哪位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哈、可以告诉我们。我知道你多肉有些叶儿啊，叶片儿掉下来以后你放在那个花盆里放那个土 啊、对 是吧， 对 它会慢慢长出根来、然后就会长出一颗新的小的东西来。但是你剪下来这个茬儿我也不太清楚。 哪位朋友知道可以回答一下哈、帮这位朋友出主意啊，这个剪下来如何来处理，是吧？ 好。 好，这位朋友啊，他呢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呢他自己啊想找一个在家做的手工活，可以在家做的，或者是周六周日的兼职啊，请大家帮帮忙。这位朋友还留了一个电话，13621080。 2927-1362-108 2927。 好， 嗯， 这是想要找个手工活的这个兼职是吧？ 对对的，哎，或者周六周日的兼职都可以。 哎，嗯，我觉得像你这个就是八五后接近九零后吧，你可能不太熟悉这样的情景啊。我小时候，我们那个街坊邻居家呀， 嗯， 那些那个阿姨，甚至大妈们，他们就会去。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领的， 嗯， 就是那种手工的叫补活， 嗯， 就是他会领回来一块， 哦， 哎挺好看的布， 嗯， 然后呢还会有那种就是用各种颜色的布啊，比如红的， 嗯， 粉的，就是已经剪好了加工好的那种布的那种花， 嗯， 有花瓣啊树叶啊，然后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用那个彩色的丝线， 嗯， 把这个花啊给缝在这个漂亮的布上。 哦， 哎，那个我记得那个叫补花儿， 嗯， 啊，就是这种活儿，特别多。但是现在真不太清楚哈，啊，是不是还有？我记得在小时候还能去领那个火柴盒，糊火柴盒。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你像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嗯，我们这小孩子就到了暑假呀、寒假呀，就特别爱那个糊火柴盒。 哦， 因为那个特别精细的针线活我们做不了。糊个火柴盒，哎，还能一个还能挣个一分两分的钱。 哦，是吗？ 哎，还能挣几分钱。 哦， 等糊那么一个暑假下来，哎，能把自己这点学费给糊住了。 哦，是不是？除了火柴盒之外，还有比如说， 哎，信封 ，或者粘一下那种就是一次性筷子的袋儿。 哎呦，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筷子。 哦，是吗？哦，好吧， 这得到了， 嗯， 觉得得到80年代末好像才出现那种一次性筷子。 哦， 所以这个特有年代感了啊，特久远的这个事情。 嗯嗯， 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就是在家里做的这个手工活？反正哪位朋友要知道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就关键是到哪儿去找， 嗯， 这个比较不好找。 哦， 哎，还有这位朋友的这个东西呢，可能也得找找。他呀想配两块玻璃啊，但是呢这位朋友他没说清楚您想配的是什么样的玻璃。您是想配那个就是家里窗户上安的那玻璃呢， 嗯， 还是那个就是家具上，你比如说像酒柜啊书柜啊那上面配的那个玻璃呢， 嗯， 他不知道。 嗯， 但是他就想知道哪儿有能够给配玻璃的。哎，有知道这个情况的朋友呢？ 嗯，对，得看是什么玻璃哈。 对， 一般去什么家具城是不是应该能有？ 家具城，反正我觉得 是 得去专门经营玻璃的地方。 啊，我觉得啊，就如果说您的这个要配的玻璃是家具上的， 哎， 比如说一大块镜子啊，或者柜子上的这个透明的玻璃啊， 嗯， 那可以去家具城看一看。 对 对, 对, 对。 那如果说您配的玻璃是窗户上的， 哎。您这个找那专门做门窗的那个， 哎，专门做门窗的， 嗯， 或者说呢物业是不是知道相关做门窗的人的信息， 没错， 可以给物业打个电话。 这位朋友他是在东四环和东五环之间啊， 嗯， 这附近的一位唐女士，她说如果有朋友知道这个信息呢可以分享给她，她的电话是1368-304-8541啊，1368-304-8541。 嗯， 好了，那么下面呢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服务。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很快就在这个平台上呢有一些就我们提出的问题啊， 嗯， 也给了回复。 嗯， 啊，你比如说过期药这事儿啊，有朋友就说了，其实有一些社区的有药品回收箱。 嗯， 哎，您如果您发现您这个社区有这药品回收箱，您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过期药啊就直接投放到这个药品回收箱里头，那么相关的人员到时候会把这个药拿走去处理。 哦， 如果说您这社区这边说好多地方也没有这个药品回收箱怎么办呢，您就拿到附近的药店， 嗯， 去处理。 哦，这也可以。 对，跟药店说我这个药都过期了，你们给收一下。说如果药店不愿意回收您的过期药， 出现这种情况，您可以到所在区县的食药监局去投诉他啊，因为这个食药监局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药房对于过期药品的登记、回收这是必须的，因为这个他们的作用呢就是要保证就是回收多少这个过期的药，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职责。 我们家小区倒是没有回收过期药的，回收这个旧衣服的。 哎，对，那个就是也是像爱心的那个 对 捐赠一样、 对， 把那个旧衣服你可以直接的投到那个捐助箱里边去。 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还有求助的信息以及这个物品交换转让的信息，可以关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微信的添加朋友当中啊，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来输入京城帮帮团的汉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您可以在这个里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来进行一些信息的发布。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的名字非常有趣，叫红鲤鱼与绿鲤鱼。 你有本 事再加上个与鱼， 你有本事你快点说。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 好吧，我不难为你了。他说什么了？ 啊，他说那个配玻璃 哦，刚才 配玻璃，哎，对， 光说绕口令，你把人说什么内容都给忘。 对，这位听众说配玻璃去十里河 哦， 说那个配薄的呀、厚的呀、花玻璃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十里河的汽配这一块还是比较多的哈，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汽配城，还有这种灯具城、家具城等等等等。 对， 哎。 去配，那您这主要指的汽车玻璃是吧？好， 还有一个朋友说了，说社区医院也可以回收过期药。 对了 啊，北京市有很多社区医院哈，说呀、在社区医院里面有一个大的纸箱子，那里面就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把过期药扔进去就可以了。这也挺好的， 就是到您所在的这个社区医院去看一看，找着那个大箱子，或者您问问人家医生，然后把那过期药扔了 进去。还有一个求助信息，这位朋友想做一个什么菜呢？叫做脆皮儿馅饼。 脆皮儿馅饼 啊，对，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您这就是烙馅饼呗。然后那个、那个皮儿让 还是要脆的， 焦一点儿， 嫩 一点儿，哎，我都馋了。 对，哎，大家想想这帮我们这位朋友哈，这脆皮儿馅儿饼怎么做？哎呀，这个儿话， 哪那么多儿话音呢？ 脆皮馅儿 饼， 你要这么说是吧？ 馅饼，对，这脆皮馅儿饼不知道您是怎么个要求，反正我们一般烙馅儿饼嘛，那个只要您别烙糊了啊，那个皮儿呢，它都会是有点。拿咱们这个老话说，老北京话说叫嘎吱儿，是吧？像嘎吱儿的那个感觉。但是如果是一种像那个脆皮点心什么之类的那样的馅饼，那恐怕还得真有一种特殊的工艺制作。 对，没错。 谁知道这个方法啊？欢迎大家来这个跟我们分享。另外呢，也有几位朋友啊问到了什么呢？就是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这个，这个报名啊和学习的方法。啊，这个想要这个应该是想要去报名去学习吧。这个但是呢我手头没有他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啊，如果是咱们这个公益学校的这些负责的团友们，你们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把这个电话呀比如给我们发上来啊，告诉这几位想要知道的朋友。另外呢，这个第十期的这个学员班啊刚开课啊，时间呢还可能要有一段啊，得等这个第十期的这个学员班这个课讲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节目里头也会通知大家新的开课的时间啊，包括地址啊、电话呀，到时候您都可以去联系去报名。现在就是告诉您了呢，您也报不上名啊，你这一期一期的得等着。这个包括地址啊什么的，到时候都会在节目当中有所通知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 这位朋友说呢，帮朋友转让95成新以上的新科立柱式音箱两组。说这个他还特别说明一下，说这是并不带功放的，价格可以商量。物品呢在北三环。 啊，这位朋友还把照片发上来了， 这是那种、啊、就是底下带个立柱， 对对对，这种立柱的音箱， 然后那个主音箱是三个落在一起的那感觉，好像 那个是柜子， 哦，那个、是柜子 的抽屉、 哦、 啊，主音箱它有两组，一个呢、嗯、是带棍儿的支起来的、 哦， 一个是整个那个圆柱形的那样的音箱立在地上的， 对对对对对，看着还挺洋气，挺漂亮， 哎，看着挺好看的， 啊、 是这种，我觉得是。这个颜色什么金色发点白，又不是银色的那种颜色哈， 反正 还有黑色啊，还不错，而且呢看着成色也很好， 好像就是好多年前这种音箱特别流行， 对， 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多了， 现在不知道， 对，它主要是它比较占地方。 啊，如果哪位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啊， 对对对， 可以和我们这位听众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好，那说到音箱呢，我们这还有一位朋友转让音箱，哎，这个可能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东西啊，你就知道大概为什么这样的。现在刚才李雷说的那种音箱不是那么特别流行了，人家要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小米 AI 音箱， 哦， 啊、白色的， 人工智能的音箱， 哎，对对，白色的。全新的啊，没用过呢。现在想转让，原价呢369，现在干脆把那零头抹掉，300块钱转让。 哦 啊，咱们先说。 我还以为零头抹掉就剩69，或者说就是 人家的零头是往上抹的吧？ 然后或者说就剩36。 好吧，好吧，我服你了。这个300块钱转让啊，咱先说这个电话啊，13811909960，13811909960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音箱你知道吧？我有一朋友他买了一个 哦， 哎，据说 挺好用的， 就是据他说。他可以跟他对话， 哦、 啊，当然可能也是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啊。 你 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他这个音箱原本有一个名字叫小爱，你可以叫他小爱同学，你帮我把这个收音机打开。来听京城帮帮团节目，他就会帮你打开收音机，然后调到这个节目啊。但前提是，就是这些电器也和这个音箱。是同一品牌的 哦， 他们之间能够互联，哎，这个 对，这个是商家的头脑啊，所以说你要想实现这种智能互联，甚至是远程操控的话， 您就来 一次， 来全套， 对，您得来全套，而且还得下载我们的 APP， 对对对， 这样的话您在办公室里才能够开启家中的一些电器等等等等哈，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给它发送信号，啊，再有一个呢，我不知道这音箱能不能改名字啊，要是所有的，比如说你也有，我也有，大家。都叫那一个名字，是不是也没有意思啊？你是不是还可以给这音箱改一名字啊？起个名字，是吧？你比如说哪天我要有这么音箱，我改名，我给它叫李雷，然后李雷帮我干点什么 啊？对，快李雷帮我洗洗衣服，帮我拖拖地， 不是这干哎 这是那个智能机那个扫地机器人干的， 哎对，就是它可以控制洗衣机啊，控制那个智能机器人啊，可以扫地，还真行。 没错，好，这位朋友也有个转让信息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说呢，是一辆这个电动爬楼轮椅， 嚯，就是能往楼上爬。 哎，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呢？ 它应该有一个， 它应该有好几个轮儿， 对对， 然后一个轮儿一个轮儿的往上滚， 哎， 是吧？或者一个轮儿一个轮儿的往下滚， 对。 因为呢，咱们北京市啊有很多这种老旧小区哈、啊， 所以说咱们 对没有电梯，所以说北京市呢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的工程还在。逐步的推进，但是不可能说我一瞬间所有老旧小区全有电梯了， 没错、 啊、所以呢很多老人上下楼可能并不是很方便哈，那么这种这个爬楼自电动爬楼轮椅就很有帮助了。这位朋友还说本市只要是住在五环以内可以协助送货到家，这个轮椅呢在积水潭附近啊，而且这个地点也很好啊，很交通方便啊。这位朋友也留了一个电话，15611823268，15611823268， 咱们一组全是电子产品啊。这位朋友要转上一个台式电脑啊，台式机加17寸的显示器，这个 CPU 双核，内存是2G， 硬盘80G。啊，现在还能够正常使用，没有毛病。地址呢是在房山区良乡啊，他的电话是15210321943，15210321943。 1943。 嗯， 没有说价格啊，这个 没说价格， 商量、啊、 电话联系一下。 对对对， 这位朋友转让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也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啊。 怎么呢？ 就健身用的一把剑， 一把健身的剑、 啊。就是这个刀剑的剑。 哎，对 啊，对， 就是舞剑的那种呗。 嗯嗯，地点在东城区的景山公园。啊，看来这位朋友可能经常去景山公园去舞剑， 去练剑， 或者家住在景山公园附近啊。 没错 啊，现在这个老年朋友，比如说用一些辅助的器具的健身练习也挺多的。 没错 啊，不光是剑哈，什么拐子、流星啊， 我知道有练那个长鞭子的啊，就是他可以抽的特别响，啪。啪的那也锻炼身体 哦，那估计得需要足够的空地儿， 哎、 嗯，他不能甩着人。 对对对对， 嗯嗯，那、反正如果说有哪位朋友对这个健身用的那么一把剑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这位听众取得联系哈，1366128-4687，1366128-4687。 好，练剑练累了呢，您得回家歇会儿啊，躺会儿，躺会儿呢，咱得盖个被子。这儿有一朋友转让的这个被子不错啊，全新的罗莱，应该是罗莱家纺的吧？ 哦，全新的，嗯， 八斤的重量啊，蚕丝被、啊。 哦， 买的时候420一床。 蚕丝被有那么重吗？ 哎， 有八斤啊， 那大呀， 哦， 对吧？啊，展开了，这 是或者是厚， 对。一共两床、嗯、啊，这个是300一床转让啊，全新的蚕丝被、嗯、啊，这个联系人是张先生，电话是1312-671-6193、1312-671-6193。 哎，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8块钱转让不锈钢的25公分的两层的这个屉蒸锅。 哦 啊、 说有两层屉的蒸锅， 对对，在家中呢，儿子给我一个3屉的 啊、 所以呢，这个2屉的就占地方，为了腾地方，现在转让、 嗯、 地点在地铁的十里铺的 B 口，啊，这哪位朋友想要自取？ 哎， 啊，1369-926-7330，1369-926-7330， 嗯。好，咱们这个上半时段的服务啊，这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再给您说一个，这位朋友转让2顶双人蚊帐，都是95成新啊、 嗯， 这个没怎么用过， 越来越热了。 对、 啊， 这个有的朋友不愿意点蚊香啊，弄个蚊帐， 嗯嗯， 转让价格35，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在海淀区学院路2里庄附近，电话是1581-097-0762，1581-097-0762。 好的，在短暂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 回头见， 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它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它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 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哥帮帮帮，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好了，各位朋友，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嗯，我是李雷。 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又在平台上呢回复了咱们求助的听众的问题。 嗯， 那团友之间呀，这个帮助的热情是非常高的。你比如说刚才有朋友不是想要求助那个在家里能做的一些活吗？啊，这个有朋友就回复了。你在家想干活，你这样，你可以去那个出版社咨询一下。 哦， 哎，这出版社呢有那个校对的活， 嗯， 就比如这个书稿啊，在正式的出版复印之前呢，他要把那个稿里边的错别字啊，哎，标点符号啊，不正确的地方呢，给他改过来。 嗯， 所以呢，你可以去干这个活，你把这书稿拿回来。你把那个错别字呢都给他查出来，给他写好了怎么改，然后再交回去，这样的话呢就能有报酬。 嗯， 说我就认识一朋友现在就在干这个活。 嗯，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好多书稿吧，他用那个电脑打字啊，他这个写书的时候你看好几十万字。 嗯， 你要打字难免有时候就会出错。 对对对对， 你看像咱们一般都用那个拼音输入法，是不是？ 嗯， 打着打着没准联想出一个什么不对的字儿，也没注意就输进去了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干这个活儿，我觉得特别需要细心。 嗯， 哎，我在那个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曾经业余干过这个校对。 哦， 那个时候是到那个出版社领一沓厚厚的纸。 哦，但那个时候因为电脑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哎，对， 是吧？ 他给你打印出来的。哎，打印出来的以后，你就得在那个字里行间去找一行一行的看，找到以后呢，你给他拿笔勾出来， 嗯， 红笔也好，蓝笔也好，不同的颜色，人家会告诉你怎么弄。 嗯， 现在我估计是不是都直接电子 版？那肯定是， 是吧？ 那肯定是， 哎， 对对对， 在电脑上去改去。 嗯， 所以呢，这个活儿可以在家里干。 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建议哈，他是提到了咱们北京市的过街天桥。啊，这位朋友这个建议也很有意思。刚才我就是在刚才就已上半时段就已经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这个信息了哈。 嗯， 啊，这位朋友哪儿去了？啊，咱们信息更新的太快哈，我看一下。 发过去了。 哎，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一位他的网名叫做笛子朱老师。 嗯， 他说啊，咱们北京市啊有很多很多过街天桥，对吧？ 对， 有很多很多地下通道。这个不管是上往上去的过街天桥，还是向下去的地下通道，都会有楼梯。他说呢，这个斜坡啊，只有30厘米左右的坡道啊，就是在楼梯的两边有30厘米宽的这个坡道。 哎， 这个坡道宽呢，勉勉强强能够推自行车上去或者下去。 嗯， 那如果说是婴儿车或是轮椅这样的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啊，的确是这样，太窄了。 嗯， 啊，如果带着孩子，的确 不是很方便，除非是那种三个轮的那种轮椅哈，能够一个凳一个凳往下推。 对， 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就不好推了。啊，这位朋友就提了这么一个建议说，其实呢解决此类问题并不难，那只要把两边的坡道放在中间有差不多轮椅宽其实就行了。 嗯， 因为啊放两边跟放中间差别挺大的。 对， 放两边只能人在一边啊，那么推着那一头上去。 嗯， 放中间的话那推起来就方便多了。 但是你不想、如果放中间的话，要是这个上边的人也想往下推，下边的人推着也想往上走，他会不会产生一个 矛盾？那有可能，哎，有可能， 哎， 所以这就需要说，比如说他这个上或者下的话呢，别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缓冲， 对 啊，有那种互相让的地方， 对对对， 嗯， 或者说那个把它稍微的再加宽一点，是吧？ 嗯， 这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得有时候他不是能够两全其美的时候，你得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个呢其实在有一些国家也有很多过街天桥跟地下通道，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他有的时候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啊，比如说是残障人士， 对， 我上下这个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是很方便，他们会加装电梯。 没错，就是咱们也曾经有一度啊，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过街天桥啊，有这个电梯， 有、 直升的这个电梯， 有，但是不是很普遍， 利用率也不是很高。 我印象当中啊，我见过的那种地下通道有电梯的，就是在国贸桥的南侧有个地下通道， 哎， 那个地下通道是有电梯的， 对， 但是我只见过这一个， 对，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普遍，他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电梯方便大家这个过街，其实呢，但这也是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哈， 对，这个反正这个得慢慢的来解决，靠大家群策群力啊，咱们看看这位朋友他求助一个问题。他说呀，哪位朋友知道昌平农业嘉年华怎么坐车，地址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是这样，因为从市区您应该首先咱们都得到昌平啊，到这个昌平的县城，对吧，到这个城区，从昌平城区呢您再转车从北京到昌平城区呢有好几条线路，您这可以就近选，这咱就不说了。这个我看了一些，从这个昌平城区到这个嘉年华呢要有这个有一段距离，要坐昌59路 哦， 哎，到达湘屯车站，哎，这个再往前走几百米，500多米，就到这个嘉年华的这个现场了啊，这个好像还不近呢，全程有20多公里 哦，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您从市区先坐一个长途车，哎，这个到了昌平城区以后再改坐昌59路，到湘屯站下车就可以了。 好，这位朋友问了一个法律问题啊，我给朋友说一下，他说呢我们家的房产官司已经判了啊，被认定是合同无效，但是对方呢不认可一审当中司法鉴定的结论，于是呢提出了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这正好适合你 啊。他说现在已经等了好久了，请问一下要过多久才能二审开庭呢？还有对方如果不认可司法鉴定的结论就可以改判或者重新鉴定吗？谢谢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等多久还要开庭，因为北京市呢现在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案多人少的局面，随着这个立案登记制的实行哈，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包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它的案件量非常的大，那么当二审案件分配到三中院以后，案卷从一审法院转到三中院之后，然后再分到承办法官的手里，承办法官再把他的案件再进行安排，需要花一段时间。 对， 那如果您要着急的话啊，现在有呢一个电子自助的查询系统啊，可以查询您的案子已经到了哪一步。这个呢您可以到三中院去咨询一下。另外呢就是对方不承认司法鉴定，因为司法鉴定是由专业的鉴定机构做出来的一个专业性的结论，一方不承认不是轻易能够推翻的。除非对方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鉴定本身，比如说程序上有瑕疵 问题啊， 或者说鉴定人 啊，他的资质上有问题，或者说鉴定结论本身是有问题，但他必须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才可以。通常情况之下，司法鉴定的结论极难被推翻。嗯， 都已经进入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啊、这个程序了啊。 对，而且也极难重新鉴定。 嗯， 因为你必须提交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这个司法鉴定结论是有问题的， 一般 才能够重新鉴定。 对，一般做司法鉴定的机构是不是也都是比如说司法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现在一般都是比如司法部下面有一些固定的这样的一些司法鉴定机构。 对， 那么具体有哪家机构鉴定，通常是通过法院摇号或者双方认可的方式。 是 啊，但是司法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结论一旦做出，它有极高的法律效力，推翻非常难。 没错 啊，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您不必太过于担心。 嗯，好的。那么下边这位朋友啊，这个求助我觉得哎呀也真的是挺无奈的。他说呀、 哦、 我是个空巢老人， 嗯， 很寂寞。哎，有没有可以 找个老伴儿是吗？ 啊，不不不、 哦、不是， 没有你那么、 哦、 这个这那么活泼、 哦、 啊、嗯、人家就想找个能够和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儿。 哦 啊，说有没有卖的呀？ 哎，这想法挺好。 哪儿卖呀？大概多少钱呢？ 嗯， 反正我还没发现有这样的机器人啊。反正咱生活中现在有、 我觉得目前可能很少能够有这样的机器人出现。 你刚才说有扫地机器人、 嗯、 是吧？ 嗯， 我还曾经看见有地方卖一种就是空气净化机器人，它的原理跟那个扫地机器人差不多，只不过它带着一套那个空气净化的滤芯儿。 嗯， 它会根据你这个房间里边的这个空气的就是新鲜程度， 嗯， 你比如他觉得哪个测到哪个位置的空气不好了， 嗯， 他就自己跑过去，然后在那儿去啊给你净化一下，啊，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稍微低端一点的呢，就是你在房间里给他规定一个固定的路线， 嗯， 也没有障碍物的，他会沿着这个路线反复的走来走去，一边走、 嗯、 一边净化空气。 对对对，嗯， 哎， 但是像这种吧，因为和老人聊天的话，需要这个机器人具有极高的智能水平。 对 对, 对, 对 啊，而且呢，需要快速的反应。 嗯， 那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能够研制出来如此高端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产品。 哎，难一点啊，有点难。 啊 嗯、 我倒想起来什么呢？想起来一个电视剧，想起来一个小品。 哎，那小品里边那个。陪着人聊天的那个啊， 对，电视剧啊是一个非常老的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 哎， 《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李玲玉曾经演过一个机器人。 嗯 啊， 那当然那 有印象吗？ 人演的那 个、 啊、是吧？ 对对对，然后说呢、哎、说非常先进哈、啊，而且那个机器人就跑到葛优和一个吕丽萍的那编辑部啊，跟他们来进行交流去了。 对 对, 对， 结果后来发现实际上就是个真人。 哎，那是假的。 嗯、对， 那个小品里的呢，他是一个就是跟钟点工似的、 嗯、 啊。来聊聊一个小时 啊， 啊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您得 没错 您得付出这个金钱给人家报酬， 嗯， 反正你要买一机器人的话， 嗯、 您还不如看看有没有这个，就是陪伴，嗯、这种叫什么陪伴服务、 嗯、 啊，应该现在 对对对 现在有一些家政公司啊， 嗯， 可能也会推出这样的陪伴服务， 啊、对，但个机器人哪儿卖，可能现在买不着， 对、 嗯、啊，多少钱现在也不好说， 是、 啊，估计我们这位这个听众啊， 嗯， 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对 啊，这个等待多长时间现在我们也说不准， 其实 期待着我们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其实我倒有个建议啊、 嗯、 您不妨可以走出去，对吧，您跟咱们的团友们是吧交流交流是吧，加入咱们那个团友的那个群、 嗯、 是吧、 嗯嗯、 他们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您参加一下这些活动跟大家交流交流，那这种寂寞可能就会被排遣很多了， 嗯， 对吧？ 没错，没错。 您看、嗯、下边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一定不寂寞。 嗯、 他说：“我有块菜地， 哦， 想找个合作伙伴。 哦、 这菜地在哪儿呢？在延庆盛世营南、 嗯、 啊，就应该是有一个地方吧， 嗯、 盛世营的南边。啊，说如果有团友您有兴趣的话，咱可以合伙去种这块地去。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 哦、 有意的朋友，您可以和我联系。 嗯， 啊。”这个我不管您这个菜地您是买的也好还是租的也好是吧，那一个人侍弄他可能真是确实有点费劲、 嗯、对对对对对、 哎、咱来个合作， 那 你看比如我跟李雷是吧，咱一合作一块种上、 嗯、 种上点南瓜什么的， 嗯， 哎，这个比如这个周末我有时间，哎，我就去 下个周末您有时间、 哎、 是吧， 对，我就也看教教 浇水啊，那个除除虫啊， 嗯， 哎，这到下个周末我忙了，我没时间，哎，你有时间， 嗯， 那你过去看看去， 嗯， 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哈， 嗯，对，但是啊，因为可能是出于我的这种职业的这样的一种习惯的惯性思维哈，我首先想到的，比如说您这块菜地应该是从这个村委会承包过来或者租过来的哈， 对， 那如果说有人跟您共同来经营这个菜地，那么您是不是得还找到村委会去签一个补充协议？ 哦， 哎，就是说我菜地承包人 啊 要变更增加怎么样啊，需要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您所承包的这个签协议的这地方来重新签，有没有必要重新签一下？ 就是您得让那个合作伙伴他 对 身份， 对对， 是吧？ 有个身份，对，这是一方面。嗯、第二就是说，菜地它的平时的经营收益如何来分配？ 分配哎 这个是不是也需要签一个协议？ 这个你们两个人之间 对 要有一个分工 啊， 对吧？ 特别是口头的啊、 嗯，因为种菜嘛，它得有一定的投入， 嗯， 对吧？ 对， 种子呀、肥料啊， 对，投入怎么分啊、 哎？ 这个收益怎么来分？ 对， 另外呢，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打个比方，因为以前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纠纷， 没错， 比如说。这个菜地周围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嗯， 可能其他的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 意思是有偷菜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出现过很多别的， 嗯、 比如说您种的这个菜啊，是一些这个低矮的这样的作物。 哎、 嗯，它有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地呢，可能种了一些高大的灌木或者乔木， 嗯、挡住了， 会影响光线。 嗯， 然后呢，之前出现过什么纠纷呢？隔壁种了一些，它不是种，养了一些。蜜蜂啊，养了一些这样的动物、 哦， 导致您这边的菜地会受到这个植物的生长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啊。但这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因为以前出现过这样的纠纷， 哎， 所以说这种情况您也要这个考虑到哈。 是， 嗯， 养点蜜蜂还行，还能帮着传粉、 嗯。 要是养点兔子什么的， 嗯、 要跑过来给吃了，那就麻烦了、 啊。可不是吗？对啊，因为以前出现过什么纠纷呢？就是那人开了个蜂场 啊、 哦，结果呢？他那个养蜂场旁边啊开了一个工厂， 哎， 结果那个工厂开了之后呢，蜜蜂大批死亡， 是吧？ 哎，后来他就起诉旁边的工厂、嗯、啊、 哦、 但这也是个案子，也是个纠纷。所以说这位朋友他要找人合作承包菜地的话， 嗯， 法律上的问题你一定要考虑好， 对， 该签的合同要签，该落到纸上的东西要落到纸上，不要口头、 嗯、 啊。另外还要提醒您一下，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签合同太麻烦，那么微信的你们互相之间的交流的这样的记录， 对 QQ 的记录要留存， 对对对对， 但是切记不要用语音。 嗯， 来，这点一定提醒大家，因为前段时间我做节目的时候，做我今晚拍的时候， 那个语音它会被消除掉。 语音的话，你就算截屏，你没有办法留存。 对对对， 你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 因为你只要把那个就是记录一清除的时候， 嗯、 那个音响就没有了。 对对对、啊，所以说切记啊，现在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发语音，这一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是一些有正式的场合、 嗯、 或者说需要留存下来，千万不要留语音，一定要打字。 哎，但是万一真的已经是发了语音了、 嗯、 您还想留存怎么办啊？ 嗯， 有办法，因为现在那个语音它有一个功能、 嗯、 你长按之后啊，它会出来一个选项、 嗯、 可以把它转换成文字。 哦， 哎，转换过来以后，嗯、你再截屏， 对， 就留下来了嘛。 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就算您用微信留存了证据，没有签协议的话，但是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不能够跨越，就是现在的微信不是实名制， 对， 所以您怎么证明跟您聊天那个人 就是他 的对方本人呢？ 哎呀哈， 啊，这也很困难。 什么事儿到了你的这个手上、啊，他就是弄得严丝合缝、完美无缺啊，这个一点漏洞不给他留下。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搞法律的这个朋友他特别严谨的这种作风吧。 哎，对对对， 觉得是好事啊。 嗯， 刚才说到有朋友问到那个去昌平农业嘉年华坐车，这儿有朋友也给回复了，说您可以从市区这儿啊坐地铁五号线。坐到天通苑北，然后换乘537路公交车、 哦嗯、 就可以直接到这个草莓博览园、 嗯、 也就是香屯那站下车了、 嗯、啊，那还挺方便的、 哎、也可以坐984、嗯、985还有643路公交车到马房店，再换乘537路公交车、 嗯、 也是到这站下车。周末以及节假日上午9:30到11:00可以到天通苑北乘坐节假日专线直达车啊，或者乘坐昌平 这个南昌平线地铁昌平线到南邵下车，再换昌五十九路，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嗯， 这个说的非常全啊，包括从顺义出发都给说了，从昌平出发人家都给讲到了啊，谢谢这位朋友。 嗯，没错，写的非常的详细哈。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有人问哈，就是京城帮帮团的群怎么加呢？ 哎呀，这个群他们有一个啊，这个群我也没加过，这个、 嗯、 这个。咱们团友 对、 那个、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加， 对对对、 啊、 咱们的那个 告诉 群主是在咱们节目当中的啊， 对、嗯、 群主你给发一个这个加入的方式、 嗯、 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跟这个求加群的朋友跟他说一说。 好，这位、个、朋友转让一套全新的茶具，原价158现价80，联系电话是13661070700，13661070700，地点在南二环外的西罗园。这位、个、朋友还发来了照片哈，两张照片，一个是茶具的外包装，一个是外包装里面的茶具，青花瓷的哈，青花图案的， 哎，青花瓷的、嗯、挺好的、嗯、 对，一个壶配六个茶碗， 对， 嗯， 六个茶碗， 六个吧， 六个 茶碗，啊、嗯、对对对， 一套的啊， 一套的，嗯、啊、挺新的，还不错，嗯， 这个电话说了是吧， 啊，电话说了， 哎、 啊、 好， 嗯， 那么这个朋友要转让的是九九成新的啊，这个是服装，服装呢需要全新才行啊，这九九成新也，但是它是那个滑冰服， 啊、哦、滑冰 服和咱们一般穿的衣服应该不太一样 哦， 就是它应该是带有防护的，我理解哈、啊、它应该有一定防护作用的呢、 嗯嗯， 他说适合1米到1米2的孩子，只穿过一次。 嗯， 啊，滑冰服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 啊、滑冰服好像是有帽子，有护膝盖的，护胳膊肘的。 你说的那是护具吧？ 啊、护关节的。 啊， 他那个 是 吧？ 是。 我在那个冰场看到有小孩穿过那种。 哦、 啊， 好吧， 他应该是衣服上带着的。 对对对，那这个具体的朋友们，这个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打电话联系再详细的询问。 嗯， 电话是13161841887， 嗯， 13161841887， 嗯，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全新的啊，是不是转是赠送啊？ 嗯， 全新的，猫用的猫砂盆和铲猫屎、哦，还有猫尿的猫砂盆，就是那个猫砂定型以后那个猫尿的小铲儿。 好嘛， 啊、 嗯，哎，这都是这个工具哈。 啊，小铲儿、嗯，这位、个、朋友还发来，后来又发来了照片， 嗯， 啊，粉红色的一个猫砂盆和一个小铲儿， 嗯， 啊，这是一套， 就是 地点是在魏公村， 嗯， 啊，那个，但是呢，这哪位朋友要的话，得自个儿去拿去。嗯啊，地铁呢要坐到国图啊，坐地铁四号线。这位、个、朋友的电话是13621196630，13621196630。哎，我想多问一句哈， 嗯， 那您既然有全新的猫砂盆和这个铲猫砂的小铲儿，您是已经养了猫呢，还是想养没养呢，还是什么情况？ 看来也没准是买虫了。或者 说是买什么东西，比如说买猫砂的时候赠送的。 哎，对对对， 啊， 有可能，都 有可能。哎，对对对。 啊、好、 嗯， 咱们时间不多了，再说几个求购的啊。这位朋友求购全新的电饼铛，他说最好是能拆洗的那种。 嗯， 这个价格呢在100元左右啊，他对价格是有要求的。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519067314。18519067314， 嗯，好的。 还有这位朋友，你这是有求购的吗？ 有、啊，有一个求购这个防褥疮的气垫的、 哦、 啊，但是这个朋友已经求购完了。 他是怎么 说 的、 啊、他 说 呀，前几天我在帮帮团求购一个防褥疮的气垫、 嗯， 有好几位朋友打电话，最后是家住在通州的一位大姐给这位听众送到了房山。 嚯、 哦，啊！大东头大西头 真不容易 啊，真不容易。所以这位朋友说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咱们团友、 嗯、 特别感谢这位大姐，说我呢也要发扬咱们这个互帮互助的精神哈，啊，去帮助别人， 嗯嗯， 非常好、 啊、这是反馈信息啊。顺便说另外一位朋友他是求购制氧机，也已经买到了啊，这个大家就不要来电话了。这位朋友，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什么呢，叫做瓷热水袋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那水鳖子。